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走无忧。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，最高温度22度，最低温度8度，微风。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五了，明后两天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，温度适宜，天气也不错，建议可以出门走走。 五一买车去哪里？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，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，五重惊喜礼遇，尽享免息购车、现金优惠、精品礼包、免费保养、置换补贴。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8030-8588。 比亚迪北京润城 4S 店七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，现场万元好礼，车价一降到底。4月22日14:58，限时抢购90分钟。我们的目标是只留地板不留车，详询89317680。 策划找顶火，设计找顶火，制作还要找顶火，广告代理、影视影像、品牌展览、公益助推、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。 顶火是谁？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，电话6030-5515。诚信合作，注定顶火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4月22号到23号，即将迎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2周年庆典，放大 N 倍的巨型积木城堡，带给你大不一样的奇幻体验。22号当天，前200名进店顾客即可免费领取价值80元积木王国门票，让您在20000块积木当中尽情创造。且当天积木王国门票5折优惠，更有优衣库满350立减50。周大福黄金每克立减50，限量抢购，100%中奖的心跳大抽奖，电视机等好礼等您抱回家，更有满额赠福卡等活动，全场5折起的疯狂大折扣，机器人激情热舞表演、积木人偶大巡游、巨型蛋糕等您分享。当然，凭长阳热跑赛的奖牌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详情请搜索并关注北京中粮万科半岛广场微信公众号，了解更多详情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re. 钟情，倾我知性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从未对人倾诉秘密，一生首次尽吐心声，望你应承给我证明，此际心言有共鸣，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环做证，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，然后同用我的声，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愿意一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，倾我知性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百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。

简单回答一句还好，你点头微笑，说过的好就好。你不自然的礼貌，不停摆弄手腕的表，你想说的我已明了。我想现在的他很快乐，希望你晓得这样做不值得。虽然我们曾爱过，他也曾是第三者，但我不会让自己再重蹈覆辙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失败无所谓，才是快乐不悔。